的锁国风啊，哎呀哎咿呀哎呀哎。春风化雨英才，文化盛会 李光，编曲赵学义、韩宝丽，表演者王哲，乐队伴奏韩宝丽、刘小凯、韩晴、陈倩、韩旭，请您欣赏。

下对视，连家具再不

鲜美的靓酒在堂中开，家宝玉看罢心如刀绞，快一声鲜美的灵魂你细听命，多愁多闷多忧多虑，长长的悠哉，失指望分开，今日里无在人不在，怎不叫玉兄泪满腮，你葬花的花篮还在墙上挂，你种下的沙天昏地又暗，只顾得情被困尘埃，这真是天长地久，又是今家宝玉放恨重伤怎安排。 谢谢，感谢观众朋友们热情鼓励的掌声。好，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演唱《宝玉探病》片段。 老师 请大家欣赏京韵大鼓《浅晴雯》，演唱者王丽，乐队伴奏戴玉民、刘小凯、陈切。 王夫人 生他受了苦气。 戏子覆粉食指 角是崔莺飘到的公子中招，书也不念，讲儿也隐作凄狂意不明，若不要寻一个错疯子，将他撵失去了大家的体统是又如伤最要紧太太的大事是儿孙中下长头王子的荣华怕落长空听话的夫妇丫鬟俺切齿这都是闹起天雄心中愤恨一个个恼恨的是那婆讲话太无情啊他的心思都还不出 不打紧 儿也不争，为什么无缘无故的两腮而红？你还是吃了酒了吗？还未曾醒，你还是装出这些狂样子来？跟你是堵着你的家别情，你自己瞧瞧，可像个黄花梨吗？不像那画上的西子，那个饼形舞做好的妖精就是你，怪不得宝玉而今把老成一呼远，也就是你会拧着头儿朝穿梭的宝玉似欢龙，你混冲宝二奶奶瞎作怪，脸面圈不要了一辈的乱弧形，你同他背地里做的那些事，休当我一点不知情，不要脸的贱人，给我出去吧！你站在跟前，我的气难生，你回去宝玉的跟前，休要讲话，不劳你暗地穿梭混成狼，你给我老实实也蹲在怡红院，过两天我再请你去登城。夫人越说心越恼，这位佳人听罢面飞红，也摸不着这一些话儿从哪何处理起啊。你也呆呆半晌发愣，他似喘吁吁，刚要上前分辨几句，偏赶着老爷贾政进房中，无奈何，只得他抽身走。他的那委屈凭空生出了 把人坑，无凭无据怎么讲道教不遍地生涯变也变不明，太太是听信缠然全不管，一味的生辰喜怒恨重重，我今日虽然还在这园中住，看起来时光不久啊，我要别离。大业中，我与那小月冬缘分算是 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一座是太行山，双头素池蜿蜒有七百里，高出了云表，把湖绿遮掩。那愚公每天下地呀，总觉着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渴望到山北，山北人又何尝不想啊到山南？是可恨这险恶的山路啊！ 大家欣赏天津时调《春来了》，作者王允平，编曲马迪晨，表演者高辉，乐队伴奏刘玉喜、刘小凯、王桂玲、韩旭、于宝树。 悄，静悄悄，静悄悄，摇曳着长发杏树枝头，轻轻叩打，醒醒吧，醒醒吧。